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卡顿优化的续集。我们使用卡顿优化下半部分所讲的插装或者 profilo 的方案，可以得到卡顿过程所有运行函数的耗时。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几种方案的确非常好用，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真正的卡顿点在哪里。但是你肯定还遇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卡顿，比如读取 1KB 的文件，读取很小的 asset 资源，或者只是简单的创建一个目录。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简单的操作也会耗费那么长的时间呢？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收集更加丰富的卡顿现场信息进一步定位并排查问题呢？我先举一个线上曾经发现的卡顿例子，文稿里有它的具体耗时信息。从图上来看， activity 的 onCreate 函数耗时达到3秒，而其中的 Lottie 动画中 OpenNoneAsset 函数耗时竟然将近2秒。尽管是读取一个 30KB 的资源文件，但是它的耗时真的会有那么长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进一步分析 OpenNoneAsset 相关源码的时候，发现 Asset Manager 内部有大量的 synchronized 的锁。首先我怀疑还是锁的问题，接下来需要把卡顿时各个线程的状态以及堆栈收集起来做进一步分析。第一个步骤，获得 Java 线程状态。通过 thread 的 get state 的方法可以获取线程状态，当时主线程果然是 block 的状态。什么是 block 的状态呢？当线程无法获取文稿里代码中的 object 对象锁的时候，线程就会进入 block 的状态。 waiting、 time waiting 和 block 的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状态。很多同学可能对 block 的 waiting 这两种状态感到比较困惑。Block 的是指线程正在等待获取锁，对应的是文稿代码中的情况一。Waiting 是指线程正在等待其他线程的唤醒动作，对应的是文稿代码中的情况二。不过，当一个线程进入 waiting 状态时，它不仅会释放 CPU 资源，还会将持有的 object 锁也同时释放。对 Java 各个线程状态的定义以及转换等更多介绍，你可以参考文稿中链接的内容。第二个步骤，获得所有线程堆栈。接着我们进一步拿所有线程的堆栈，希望知道具体是因为哪个线程导致主进程的 block 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安卓 7.0 之后， get all stack traces 是不会返回主线程的堆栈的。通过分析收集上来的卡顿日志，我们发现跟 asset manager 相关的线程有文稿中的这个。通过查看 asset manager.list， 的确发现是使用了同一个 synchronized 的锁，而 list 的函数需要便利整个目录，耗时会比较久。另外一方面， background handler 线程属于低优先级后台线程，这也是我们前面文章提到的不良现象，也就是主线程等待低优先级的后台线程。 Java 实现的方案看起来非常不错，也帮助我们发现了卡顿的原因。不过在我们印象当中， ANR 日志的信息似乎更加丰富。比如文稿里的这个例子，它的信息的确非常全，所有线程的状态、 CPU 时间片、优先级、堆栈和锁的信息应有尽有。但是这里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 native 线程状态。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为什么上面的 ANR 日志中 main 线程的状态是 suspended。 想象一下， Java 线程中的六种状态中并不存在 suspended 的状态啊。事实上 suspended 代表的是 native 线程状态。怎么理解呢？ Java 线程是 attach 到虚拟机的线程，在 runtime 的 thread list.cc 中，我们还是会存在 native 线程的对象。不同的安卓版本 native 线程的状态不太一样，例如安卓 9.0 就定义了27种线程状态，它能更加明确地区分线程当前所处的情况。关于 Java 线程状态、 native 线程状态转换，你可以参考文稿里的链接。我们可以看到 native 线程状态的的确更加丰富，例如将 time 的 waiting 拆分成 time waiting 和 sleeping 两种场景，而 waiting 更是细化到十几种场景的。这时我们分析特定场景问题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第二个疑问是获得 ANR 日志。虽然 ANR 日志信息非常丰富，那问题又来了，如何拿到卡顿时的 ANR 日志呢？我们可以利用 ANR 的机制，具体步骤是：第一步，当监控到主线程卡顿时，主动向系统发送 sigquit 信号；第二步，等待 traces.tst 文件生成；第三步，文件生成以后进行上报。 通过 AR 日志，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主线程的锁是由 background handler 线程持有。相比之下，通过 get all stack traces 方法，我们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线程进行猜测。线程间的死锁和热锁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很多情况分析起来也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只能拿到 Java 代码中使用的锁，而且有部分类型的锁的持有并不会表现在堆栈上面。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想再深入一下的同学可以看两篇文章，一个是 Java 线程 Dump 分析，另一个是首 Q 安卓线程死锁监控与自动化分析实践，用 SigQuit 信号量获取 ANR 日志，从而拿到所有线程的各种信息。这套方案看起来很美好，但事实上它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可行性。正如我在崩溃分析所说的一样，很多高版本系统已经没有权限读取 traces.txt 文件了。第二个呢，是性能。获取所有线程堆栈以及各种信息非常耗时，对于卡顿场景不一定合适，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用户的卡顿。那有什么方法既可以拿到 ANR 日志，整个过程又不会影响用户的体验呢？再回想一下，在崩溃分析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一种获得所有线程堆栈的方法，它通过文稿中的两个步骤实现。它基本模拟了系统打印 ANR 日志的流程，但是因为整个过程使用了一些黑科技，可能会造成线上崩溃。为了兼容性考虑，我们会通过 fork 子进程方式实现，这样即使子进程崩溃了，也不会影响我们主进程的运行。这样还可以带来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好处，获取所有线程堆栈这个过程可以做到完全不卡我们主进程。但使用 fork 进程会导致进程号改变，源码中通过 self 方式获取的一些信息都会失败，例如 state 等等。不过问题也不大，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指定副进程 ID 的方式重新来获取。总的来说，通过 hook 方式，我们实现了一套无损获取所有 Java 线程堆栈与详细信息的方法。为了降低上报数据量，只有主线程的 Java 线程状态是 waiting、time waiting 或者 block 的时候，才会进一步使用这个大杀器。现在再来看这样一份我们自己构造的 ANR 日志，是不是已经是收集崩溃现场信息的完全体了呢？它似乎缺少了我们常见的头部信息，例如进程 CPU 使用率、GC 相关的信息。正如第六期文章开头所说的一样，卡顿跟崩溃一样是需要现场信息的。能不能进一步让卡顿的现场信息比系统 ANR 日志更加丰富？我们可以进一步增加这些信息，比如 CPU 使用率和调度信息。参考第五期的课后练习，我们可以得到系统 CPU 使用率、负载、各线程的 CPU 使用率以及 IO 调度等信息。还比如内存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添加系统总内存、可用内存以及应用各个进程的内存等信息，还有 IO 和网络相关的。我们还可以把卡顿期间所有的 IO 和网络操作的详细信息也一并收集，这部分内容会在后面进一步来展开。在安卓 8.0 后，安卓虚拟机终于支持了 JVM 的 JVMTI 机制， Profiler 中内存采集等很多模块也切换到这个机制中实现。使用它可以获得的信息非常丰富，包括内存申请、线程创建、类加载、 GC 等等，有大量的应用场景。最后我们还可以利用崩溃分析中的一些思路，例如添加用户操作路径等信息，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份比系统 ANR 更加丰富的卡顿日志，这对我们解决某些疑难的卡顿问题会更有帮助。在客户端捕获卡顿之后，最后数据需要上传到后台统一分析，我们可以对数据做什么样的处理？应该关注哪些指标呢？如果把主线程卡顿超过3秒定义为一个卡顿问题，类似崩溃，我们会先评估卡顿问题的影响面，也就是 UV 卡顿率。因为卡顿问题一般都是抽样上报，采样规则跟内存相似，都应该按照人来抽样。一个用户如果命中采集，那么在一天内都会持续的采集数据。UV 卡顿率可以评估卡顿的影响范围，但对于低端机器来说比较难去优化卡顿的问题。如果想评估卡顿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使用 PV 卡顿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命中采集 PV 卡顿率的用户，每次启动都需要上报一个点作为分母。发生卡顿时，我们会把 CPU 使用率和负载相关信息也添加到卡顿日志中。虽然采取了抽样策略，但每天的日志量还是达到10万级别。 这么大的日志量，如果简单采用堆栈聚合日志，会发现有几百上千种卡顿类型，很难看出重点。我们能不能实现卡顿的火焰图，在一张图里就可以看到卡顿的整体信息呢？这里我非常推荐卡顿树的做法，对于超过3秒的卡顿，具体是4秒还是10秒，这涉及手机性能和当时的环境。我们决定抛弃具体的耗时，只按照相同堆栈出现的比例来聚合。这样，我们从一棵树上面就可以看到哪些堆栈出现的卡顿问题最多，它下面又存在的哪些分值。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一般会优先去解决 top 的卡顿问题。采用卡顿树的聚合方式，可以从全盘的角度看到 top 卡顿问题的各个分支情况，帮助我们快速找到关键的卡顿点。最后来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卡顿问题出发，一步一步演进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三种思路。其中 Java 实现的方案是大部分同学首先想到的方案，它虽然简单稳定，不过存在信息不全、性能差等问题。可能很多同学认为问题可以解决就算万事大吉了，但我其实并不这样认为哈。我们应该继续敲问自己，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呢？这个方案的代价对用户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否还有优化的空间呢？只有这样才会出现文中的方案二、方案三，解决方案才会一直向前演进，做得越来越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快速进步。线程等待、死锁和热锁在应用中都是非常普遍的。今天课后作业，请你分享一下你的产品中是否出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今天学习练习的收获和心得吧。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那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切磋。